谁为你而死守？是谁为你而泪流？是我、哦哦哦、嘿呦，是谁为你而争斗？是谁为你而担忧？是我、哦

桑田沧海，是否还有勇气去爱。

情，多么想回回头，多么想回回首，还是狠心离开。

没有救，亲爱的，为什么？也许你也不懂，两个相爱的人等着对方先说想分开的理由。 心狂热，那就是我。 手掩住，终于我可以麻木，从这里分割出两个国度，挥霍多少时间，折磨多少痛苦，才累积出的领悟。 小时候总爱抬头看白云朵朵，哼着我最爱的音奏，天上白云一朵朵都住着 angel， 唯美的相信童话的孩子守候，我最爱的那首歌，最爱的 Angel， 我到什么时候才能遇见我的 Angel？ 我最爱的那首歌，最爱的 Angel， 我不是王子也会拥有我的 Angel。

说出一样的话，不要 轻飘飘的走掉。